第193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 他说，凶手没有走过客厅门，他是从车库进出的。 他怎么会知道？而且，车库门怎么看都是不可能的。 等等， 你刚才说，车库门只要打开锁就能拖起来。那为什么人力可以拖起来却不能放下？说不定凶手自己离开后又从外面把卷帘门放下来了。 我当时说，车库门不能从外面降下，是调查过的。我家的车库门虽然也叫卷帘门，但不是你想象中的铺面的那种薄薄的卷帘门。我家卷帘门有好几片长金属板拼接而成，重达200多斤，开启的时候顺着天花板上的三个轨道滑入车库顶，它无法被卷起来，叫升降门更准确点。当你从外面打开车库门锁，一个成年男子可以借着惯性把它拖起来。可是当离开的时候，这道门在2米多高的天花板上，以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和体重，哪怕他踩着梯子上去够到了卷帘门，他要怎么在梯子上把一个比自己重几十斤的门拽下来？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，你不觉得这比从客厅进去的猜测更离谱呢？首先啊，我们并不知道车库入户门是否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其次卷帘门的问题也无法解释，这样看来凶手还是从客厅门进去的更合理啊。 我当时也是这样反驳白志成的。你知道白志成做了什么吗？ 什么？ 他点燃了月心谷，然后他告诉我，现在月心谷知道的事只有他知道了，他有能够证明凶手是从车库门进出的证据，所以我必须帮助他离开。如果他被捕，他一个字都不会说。我想过各种各样的可能，我在心里面已经无法怀疑你的父亲，所以我试着按照白志成的说法，从客厅门完好无损，凶手是从车库进出的思路思考了一遍。 任毅看着龚应贤，等着他说下去。 凶手从车库门进入我家，在厨房、客厅、楼梯等地倒上助燃剂。这是有2种可能。第一，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他没有这时候放火，而是打开了厨房窗，从车库门离开，返回地面，从厨房窗户里把火扔进来。第二，他放火之后才从车库离开，而厨房窗户是被炸开的。 然后呢？车库2道门还是个问题啊。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在进入房屋后拿上我爸的钥匙进入地下车库，把卷帘门放下，把入户门伪装成消防员破坏呢？ 你， 客厅大门也是被外力破坏的，只不过是被消防员救援时不得已破坏，所以对于调查人员来说它就是完好的。这是不引起怀疑的破坏，是有条件的完好。 任毅沉默了，他知道龚应贤接下来要说什么。 那么这个人就绝对不会是老队长，因为作为中队长，你父亲一定是那个冲在最前面的，所以他最先破拆客厅门，进入之后最先上楼去救人，但是他会指挥其他人去各个地方检查有没有受困人员和危险物品。 你的意思是，凶手的内应可能是我父亲中队里的某个人？ 这是一个可能性，而白志成就是这么说的。他说他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，并且证明那个人是谁。这部分缺失的材料正是张文偷偷篡改或窃走的，就是怕我们查出真相。 任毅的面色愈发苍白，他爸当年的战友是一群看着他长大的叔叔伯伯，他吃过每一家的饭，拿过每一家的压岁钱，让他怀疑这些人并不比让他怀疑他爸轻松多少。他迟疑地说， 就像你说的，这只是一个可能性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案子已经出现3种可能性了。第一个是官方的调查，第二个是我们去年的分析，第三个就是现在的。 时间过去太久，证据如此混乱，我对任何一个猜测都没有把握了。 现在只有看到白赤城所谓的证据再做判断，但是我相信他手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或者月心谷告诉了他一些重要的事，否则他不会对我家的纵火案那么清楚。 那他人呢？他给你了吗？ 我把他关在一个地方，打算饿他几天，在他意识薄弱的时候更容易审问。 就为了这个你就冒这么大风险帮他逃跑，哪怕犯法？ 我没有犯法，月心谷不是我杀的，我是被白赤城胁迫离开的。虽然现在的日子有点难熬，但为了能够查明真相，我必须冒险。而且我有把握利用白赤城调出紫烟。白赤城知道紫烟太多秘密，我想紫烟是希望白赤城死在那个酒店的，但是两人之间不知道有什么问题，或许白赤城还不够虔诚，他不想死，他知道自己走投无路，要么死要么被捕，而他想要自由。 警方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他们说现场录音对你不利，在张文的住所搜到的证据对你不利，而且你们离开地下停车场的监控显示你没有被胁迫。 紫燕费尽心机想阻止我们调查当年的案子，试过谋杀我们，杀王敏德灭口，威胁月心谷顶罪陷害你，在这些都失败之后就决定陷害我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恰恰证明了紫燕背后有更高更庞大的力量在帮助他，或者是紫燕就是在为那个人服务。当年的案子如果查到底，一定会触动大人物的利益，所以我父亲成了替死鬼。 仁义心中有一些疑惑，但他一时间接受的信息量太大了，大脑有些处理不过来了。 那你接下来想怎么办？ 仁义，你要帮我，天黑之后先陪我去一个地方吧。